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一周没见了，好想你们呀。 对，大家还好吗？ 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浪漫啊，说说你人生中第一次约会的经历。 是，前几题话题就是其实挺虐心的，还有分享失败的经历，相亲失败。今天让我们来聊一下成功，回忆一下那些美好的瞬间，就是你第一次约会可能是各种紧张啊或者小激动什么的那种心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人生第一次还是挺难忘的。 是爱人祷告，站在街道，我穿越人潮，也为了誓言在祈祷，爱上你从来不动摇。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 Angelababy 的《都要微笑好吗》。人在舞蹈，我跟着传唱远方的民谣，想象跟着穿越未来的海报，手拿描述这一生的电影票，有你参与的拥抱对于我很重要。当爱人与不爱都要微笑好吗。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修萌萌张他说呢，我们是同班同学，那时候上初三，他常叫我出去玩，可我爸妈管我很严，直到清明节爸妈不在家，我们才第一次出去。他来我家接我，看得出来他很紧张，牵着我的手都在冒汗，但却紧紧的，很温暖。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从今以后我们就要一直好好的在一起。可是三年过去了，现在的他牵着是谁的手呢？他还会像那个时候紧张到手心冒汗吗？所谓的幸福会迟到，真心对爱勇敢是一种荣耀，爱上你是我最大的骄傲。 好难过的一个故事啊。 我是芒果爱吃橙，他说呢，本人学医，但男朋友不是。第一次约会呢，带他去看尸体展，就是那种用尸体呢摆各种造型的展览。但是我忘了尸体不穿衣服了，看到重要部位都让他赶紧走。还有这种展览吗？应该是他们内部就是专门供内部人士这种看的是吧？学习的。 有可能。 我觉得这种展览真的不是说随便一个人就可以进去的，一定得是学医的人。 对。有你参与的拥抱。对于我很重要，当爱人与不爱都要微笑好吗，别再怨缘分给的时间太少，哎，迷妹优他说呢，就是现在我在玩手机发评论来掩饰我的尴尬。哦，他现在正在约会呢。 看来看到我们征集话题的时候，就是来打发一下时间是吧，来掩饰一下自己的小紧张。 真好， 我们的节目又给了你一个这个新的可利用的机会和功能。爱上你是我最大的骄傲。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 哦，很适合现在嘛，现在正是炎热的夏天。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里唱的那个夏天啊，是有一点点带小微风轻轻吹过的感觉，但现在这几天真的太炎热了。 对，北京是那种闷的，闷热的夏天。 祝你好，太阳缓缓的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和地上的风筝拉近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 爱吃胡萝卜的大兔子他说呢，约会啊，我们班主任刚约我去他办公室喝茶呢，算吗？ 不算。我们说的约会一般都是指异性之间爱情那种，你懂的。 心疼你啊， 除非你喜欢你的班主任哦。水牛一 GX 他说呢，第一次约会去看电影，在硬版的大圣娶亲，路上呢他牵起我的手说，牵起来了就不许再放开了。 哦，好浪漫啊，套路很深嘛。落叶的风他说呢，第一次约会是上高二的时候，元旦晚会结束，他就偷偷从家逃出来带我去了网吧，那时候天冷，我困了就躺在他腿上睡着了，他抱着我就偷偷的亲了我，然后我的初吻就给了他。 嗯，也是很套路很心机呀、啊、 偷偷亲的。 禅他说呢，他跟我说明天我想跟你出来玩，我问去哪儿，他说网吧，你不是喜欢上网吗？我瞬间无语，第二天由我决定去看那场电影。 看来是个男孩子真是不太懂啊， 太实诚了，去网吧那怎么亲亲和抱抱吗？ 咦，兔啊兔子先生他说呢，以前见到妹子会脸红的说不出话，现在不会了，见到妹子说啥都不拘谨，大概是大学四年别的没学，唯一学会的就是脸皮厚吧。 大学给了你这样的一种对妹子的免疫，挺好。好乐乐他说第一次约会很紧张，然后呢叫了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带的这个朋友呢看了电影吃了饭，最后听这个朋友跟我们讲了两个小时的人生经历。最亮电灯泡， 喧宾夺主了。下一首歌来自林依晨的花一开就相爱吧。 嗯，那种小懵懂是吧， 春天 就是万物复苏，少女心啊，各种恋爱的心情也复苏了。 对呀、啊、发情期也到了。有爱在身旁，我的心跳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都放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我爱米1015他说呢，以前很流行大头贴，和初恋是异地恋，第一次呢我和他约会就去拍大头贴，他183我那时候153， 拍完的时候呢，他送我到公交站，偷偷的亲了我，然后我的初吻就没了。 嗯，画面还是很美好的哈。 对，最萌身高差。 史曼是谁？他说呢，他各种撩妹技巧，我竟然很开心。他牵我手的时候呢，两个人竟然没有尴尬，而是幸福的对视一笑。 哦，看来和一个懂技巧、这个、有经验的男孩子出来约会还是挺好的，体验会比较好。 懂技巧，这现在这我听到这词儿有点污。 撩妹技巧，你想多了，朋友。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渴望着阳光？花一开就像爱吧，风一吹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一开就像爱吧，趁没等之前拥抱我吧，你的流浪让我也参加好吗，我们一起飞翔，勇敢地说出心里话，不要再犹豫不决，你不了解幸福也是很忙。相爱吧，风一吹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 看来这个分享留言的这个朋友还是挺享受这个男生带给他的一些愉悦和满足感是吧。 嗯，对，比如说吃 饭，很喜欢他这种撩妹技巧。 嗯，对，很受用。陈小家的小天使二桶君他说呢，当时我还是小学六年级，然后觉得一个人去约会好尴尬呀，就带了一个朋友一起去了，一路说说笑笑，在城隍庙里逛，可能是我朋友不太朋友吧，自此以后他们两个人瞒着我联系了起来，最后互相喜欢上了。不过还好那时候我还小，再伤心也没有影响现在的自己一分一毫，一次失败的约会。 嗯，明明是三个人的约会，我却没有姓名。 我天啊，我觉得这个小学生都这么早就开始谈恋爱了吗？ 而且挺有心机的，我觉得。 对。 是否还记得一起看烟火，我在你眼里看到闪烁，冷冽的寒风。 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光良的烟火。很多人第一次约会有的时候，尤其是冬天嘛，应该会去看烟火对吧。我觉得日本好像有那个叫什么烟火大赛还是什么夏日烟火季来着，就反正就是很盛大的烟火，很多男生女生啊就约着一起去看， 多浪漫啊。很多 总悲伤的最终想起你的拥抱，这感觉短暂几年，在你我之间有时说变就变，就像烟火下一秒消失不见，想起你的微笑，这画面短暂几年放在心里面，你说过的永远留在昨天，就当它是我最美的纪念。 服装工作室他说呢，第一次约会应他要求我们去了水库，那年十八，硬是冒着生命危险把我爸的车偷偷开了出来，还是无证驾驶。我不知道是第一次约会紧张还是偷车开来的紧张，只记得偷亲了他，剩下的就是回家后爸妈的狂风暴雨般的混合双打了。哎，这么多年了，那一吻都不记得是什么感觉了，只记得那顿揍。 还是挺危险的，小朋友千万不要 无证驾驶呀。 不过 我觉得还挺浪漫的，第一次约会 开自己家车出来， 这要是被交警叔叔查到了又得各种罚款了。 嗯，对。 小磊子 Alex 他说呢，第一次约会在学校的实验楼，我们一见面就热吻，然后一个小时过去了就回去上课了。 哦，你们这是谈恋爱还是为了这个欲望？ 在心里面你说过的永远留在昨天，就当他是 轻轻听天意换了季，天边出现彩虹，晴朗阳光洒在我的天空，闪烁像是笑着告诉我，爱到最后是宽容。想起你的拥抱，这感觉短暂几年，在你我之间有 一个小时呀，我的天哪， 太厉害， 消耗多少能量。 回到教室之后，两个人的嘴都是红的， 对，香肠嘴，老师一看就明白了。 哦，你们两个中毒了吗？快带你们去医务室看看。六小鸭他说呢，22岁的我并不知道约会是个什么东西。 啊，看来这位朋友还单身呢。 晚熟啊。 曲响月他是个吃货，他说我听说约会有吃的。 太可爱了。 该不会是因为每次都要蹭个吃的，然后所以自己坚决就是只约会然后不谈爱。 下一首歌来自 SING 女团的《不二情书》。 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还记得吗？第一次相遇，你安静沉默，我却坏脾气，像一场戏剧又那么失意。时间是种奇怪的东西。 刘小迷等他说呢，确定关系后的第一次约会，天正好下雨了，两个人打了一把伞，顺理成章的挽胳膊牵手。后来呢，路上发现他一直把伞往我这边歪，自己的一边肩膀都湿了。希望以后的每一个雨天都能够有你在身边。 哦，好浪漫的男孩子，还是挺懂事儿的。 对，最喜欢这种就是默默无闻，然后呢就是私底下却在用心的为你好，为你做事儿，这样的人。 哦，我记得我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和女朋友去看夜场电影，就是一晚上要看五场那种通宵的，然后女朋友就睡着了，然后靠在我的胳膊上，我就为了让她好好睡觉就没有把胳膊挪出来嘛，然后第二天胳膊已经麻了。 好，哦，人家这么暗示你了，你只是陪人家做到了天亮是吗？ 啊，想想还是挺单纯的第一次约会呢。 手机里相片，空荡的耳边，熟悉的关心好久好久都没听见，可能比怀念更坏，比思念会更想念，想听见你的心跳再靠近一点。 住在我梦中的兽他说呢，第一次约会两个人好拘谨啊，就坐在一起说了会儿话，喝了杯东西，后来回去的时候呢聊天，两个人都说哎，其实想亲对方来着，然后第二次约会就你们懂的，哈哈。希望莫大人和萱草能够看到，跟他分手4年了，我还是忘不了他，现在联系方式还有，只是没有勇气再去找他了。 滴滴答答错的时间我遇见了你，滴滴答答坏的天气我遇见了对的你，你给我了伤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两个人彼此心里都有鬼，都想那个，都想亲一下或者怎样，但是两个人都羞涩，然后就没有说出来或做出来。 其实 都会觉得对方会不会是个很正派的人，我要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显得很猥琐呀， 嗯， 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大家都有这个心思的，嗯，我觉得这就是谈恋爱最有趣的事儿吧。 南山中有北他说呢，大一晚上呢和女朋友手牵手绕了学校走了一圈，啥也没干，就是坐着聊天，记得那个时候手心都有汗了，那时候是大冬天，也难为我们俩了，虽然分了，但还是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嗯， 送你回家了，笑话说太多，该说的没说出口，你比以前可爱多了，有没有人对你说，如果你只愿让一个人守候，我希望就是我。每 一都最后一首呢是来自于付辛博的这一刻爱吧， 很适合这期话题的一首歌。 在一起了，若无其事的假动作是我逞强的借口，此刻若能有你的爱，我愿用一切交换。此刻最美最美的时光，给我最美最美的感动，每天爱你爱你的线索不再沉默，想你每夜每夜的星空竟然也会出现。 喷喷他说呢，想象中的第一次约会，去看他踢的球赛，他赢了之后跑到观众席拉着你的手就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呢晚上十点送你回家，骑电车送你到家门口小巷子路口，当时大雨瓢泼，他撑着伞，你抱了他一下，赶紧转头跑回了家。 这是想象中的第一次约会， 哎，好浪漫， 看来不是真实的呀。 对，我说怎么像这个电影情节呢？ 对，可以当编剧了。 如果你只愿让一个人守候，不希望就是我。此刻最美最美的时光，给我最美最美的感动，爱你爱你的线索不再沉默，想你每夜每夜的星空竟然也会出现彩虹，这幸福握住了绝不放手。 这位朋友他叫做 Jason 丢了鱼的羊，他说呢，第一次约会他就带了100块钱零钱，说就这些你看着花。 好可爱啊。 好大气。 彭龙他说呢，他在足球场上给我弹吉他，我们牵着手在橡胶跑道上一圈一圈的走着，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虽然现在我们分居两地，但是我们还在一起，希望能修成正果吧。刚谈恋爱的时候就喜欢压马路压操场，觉得很无聊的走路嘛，但是就是不想回宿舍。 一般都是校园爱情是吧，所以一般约会发生的场合呢都是在足球场或者是篮球场或者操场 或者小树林， 小树林教学楼那个拐那个什么楼梯拐角。玉墨他说呢，214的晚上啊，就是情人节放了烟花，收到了花和熊，很感谢那个给我美好回忆的人。 嗯，真好。沉思的雨点他说呢，试着约他放学一起回家，周末出来看电影逛街吃饭吃甜品，他无一拒绝，他那么美丽那么善良又是学霸，但也因为他太出色了，所以我想和他约一次直到天长地久的会，却一直没有开口，因为怕被拒绝，如果我下次开口希望你能答应我。 送你回家了，小花 说太多，该说的没说出口，你比以前可爱多了。有没有人对你说，如果你只愿让一个人守候，我希望就是我每扎豆的手在抖，好几次都碰到 了。再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它叫做上辈子的来自于梦，他说嘿，几年后的事儿谁知道呢 看来还没有第一次约会呢。 对，有可能这位朋友年纪小，也有可能这个被耽搁了啊 对，希望你约会这件事儿早一点发生在你身上吧。 对，然后一定要成功呀。 对，也送给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得到的属于自己的浪漫的难忘的约会。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的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了。 嗯， 也是满期我觉得挺粉红色泡泡啊各种冒的。 对，我这么一个老人家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都突然泛起了这个青春的回忆，春心荡漾起来。 赶紧再次约会去吧，木男人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每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里搜索并关注到酷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或者找到我们两个主播的账号，期待和你的互动。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的调频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可爱多能是我温柔的诉说，如果你只愿让一个人守候，我希望就是我此刻最美最美的时光，给我最美最美的感动，每天爱你爱你的线索不再沉默，想你每夜每夜的星空竟然也会出现彩虹，幸福握住了绝不放手，是我最美最美的追求，日夜想你想你的寂寞，终在此刻。